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當時觀察太平天國不止一個傳教士 麥道斯,在香港也有些關係 當時的香港總督是誰呢? 搬鹹 現在香港大學外面的搬鹹道和下面文鹹東街就是以他命名你看回香港的歷史就知道香港1842年割讓英國 搬鹹在19世紀50年代 1854、1556那幾年在香港做總督他做港督時香港只不過割讓了10多年而英軍當年在水坑口登陸 剛剛是幾條街開拓了所以一看你的砵甸炸後面就是用砵甸炸街以他的名字為命名再上一點就是搬鹹道那裡片過去水坑口和西營盤然後就是下面就是文鹹東街所以當時早期港督早期開發搬鹹爵士當時兼任英國的公使坐戰艦 叫做愛馬仕號去了江陵跟韋昌輝和石達開會面 當時翻譯就是Meadows Meadows做翻譯 搬鹹當時雖然在香港做總督 但是他是整個華東江南地區總領事全部他看完所以當時太平匪軍 那些動向,其實搬鹹這位香港總督,是與英國做天文台 當然他的總部在香港,他亦不方便周圍與Murders周圍去 所以Murders,麥道斯,就是他的針放到太平軍 然後定期向搬鹹報告 你看到什麼? 這班瘋狂到底搞哪一科是不是真是思想西化是不是真是歸依基督是不是真正信奉基督教呢淫亂婦女沒有文化舉止粗鄙隨地吐痰通街踎還抱著小孩子大小便是毫無廉恥之心勸話污糟邋遢報告交給搬行 本函根據梅朵麥朵斯的報告寫正式的公文然後送交英國政府殖民地部所以當時這些就是港督這些什麼水準春入槍林彈雨還收尾去南京天津那時去直情找韋昌輝講數 這個韋昌輝是北王這個後來是清朝楊秀清因為他們發現洪秀全所謂的基督教教義是將新約書和舊約書分別篡改再教條又自稱是耶穌的弟弟這樣已經不對路了亦有很多教徒寫報告說這是異端 加上剛才你提到他們一連串的奸淫掳掠甚至去一些村莊裏的殺夫、殺行都是令西方人覺得 非常厭惡 是一個真是虔誠的基督徒所做的行為 當時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問<咳> 清朝既然如此頑固不如你幫太平天國對倒他搬鹹報告回來都是不要制買東還是買西左定右買大定西住一定要不要押錯於是後來英國聽了搬鹹等人的報告毅然決定派出戈登將軍去幫清朝亦即是曾國藩 去清剿太平天國 美國亦有一個 叫做華爾的人去中國，亦建成這支常勝軍，加上曾國藩的雙軍、李鴻章的淮軍和華爾的常勝軍。於是如果沒有戈登， 就協助清朝訓練他們的兵用槍炮和列陣，所以英美是否干涉中國內政理所當然。幸好有英美華爾和戈登這兩個人膽正命平來輔助曾國藩， 幫清室清剿太平軍，否則中國文化早輪亡多一百年。所以這種干涉內政在世界上現代史上流為佳話。這不是我們平民百姓去肯定，因為當時皇帝授予提督的名銜，賜黃馬褂孔雀花翎， 這些是很崇高的正式聘任，而且你說他是外國侵略者敵對勢力，曾國藩是甚麼呢？你現在大陸不是又是推許曾國藩，曾國藩可以跟戈登、華爾拍檔拍照，曾國藩如果是好人，戈登和華爾不都是壞人嗎？當然不是。 曾國藩、戈登都是好人，太平天國就是壞人，這些黑白分明。 他說不通的，如果你問大陸的歷史，你現在叫香港怎麼教？你敢不敢教？你敢不敢像我剛才那樣說，說回事實出來？不行，當然你之前有大陸的學者去 提出這個義和團、暴民、邪教，怎樣造成八國聯軍之亂都是自己取其果，結果被官方很多批評，還搞到他差點教職都不好。聽光明頂就知道真相。太平天國終於清剿完畢，但元氣大傷。 同光宗兄，一般是指同治和光水。太平天國的末年，雖然有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還有胡林翼這些一時的進才，包括李鴻章在內，都是由曾國藩提拔的。但左宗棠和曾國藩是不妥的， 因為兩個人的性格都強悍，面左左，而且不是向慈禧爭功，兩個都覺得自己那套東西是對的。但是當左宗棠逝世時，曾國藩一樣高調去哀悼，這些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我曾國藩不妥你左宗棠一件事， 但私底下都是惺惺相惜，覺得你是一個清室國家的人才。他們不會將私怨帶到官場，然後犧牲國家利益。這個曾左的關係，各位看《高陽的慈禧傳傳》裏面有詳細的評述，這在中國歷史上少有。開講有說文人相輕， 而且中國人那種對人不對事，你不知道哪裏說一句他對後入座爭你一輩的事件多，但曾國藩、左宗棠是沒有這些東西。後來左宗棠發放新疆清剿念軍在寧夏，而曾國藩的幕僚裏面有李鴻章，李鴻章繼承了曾國藩。 這些都是中興的名臣，在清朝裏面。當時曾格林森、吳樂炳章、四川的提督，還有剛才說的胡林翼，這些全部都是非常傑出的文武將才。 這都是因為咸豐年的叔孫顧明大臣有氣魄和胸襟， 不要再用滿人,廢的,用漢人 於是就和清朝又捱多幾十年 本來清朝在鴉片戰爭前後 其實他們都有一些皇帝和大臣開明的 包括你經常提到口邊的赫德 就是一個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 你想想,他由晚清時 起用一個英國人去擔任總稅務司都是上海多大膽和有識見因為在清政府的中國知道中國的官員是無官不貪加上五口通商之後外國的貨船全部經上海落貨那裡的貨入來的稅如果你指意自己中國人 滿洲人也好,漢人也好,中間肯定落格。既然是這樣,一看看到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開拓幾條街,井井有條,兵頭總督個個是很有專業操守。不如 直接請個英國人坐在上海關稅其實如果用當時海關真是兩制的開始因為當時分開舊關和洋關舊關就是國內的關稅洋關是國際貿易不懂歷史的只有不懂中國歷史才見到現在開的上海自由貿易大驚小怪改革好東西你個屁你看看150年前 清朝用黑德做關稅線,這些就是自由貿易區 真正的改革 1861年開始到1908年 差不多50年 同治年都是由他掌管中國的海關 同治那時只有8歲,慈禧話事 已經有兩制的開始你說清朝進步還是現在你說我還有說到明奉旨的全權給你這個都是一國兩制你怎麼解釋所以說清朝腐敗腐什麼敗 可能是慈禧發明的一國兩制當然了所以鄧小平當時和戴卓爾夫人說一國兩制是他發明的這些是欺世盜名網絡給1903多說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所以為何英國外交次官說支持香港真普選 香港要幫助英國隨時,會準備好呢? 有這個歷史淵源 因為百多年來,你經常要去幫助 上海的關稅,找民泉的大陸,沒有一個官是清廉 你是要找一個黑德坐下去才行這個遠的不說 近的,最近特區政府律政司審小人蛇 以及審理許氏人 特區政府是否要去英國請御用大律師? 香港沒有嗎? 為何英國人放過屁是香的? 為何你要用英國御用大律師來幫助你打官司,特區政府起訴和打官司? 你既然什麼都要我幫助,英國外次說普選你更加不懂,不過是出於好心 百多年前已出現<笑> 當黑德在全世界招聘一些洋關的僱員而中國在中國招聘一些華人擔任舊關的官員結果依然是洋關廉潔 當然是舊關繼續貪腐 這個他都解釋不了 我解釋得到,DNA解釋了 你天生是這樣的黑德坐下去不會跟其他官、商人大家喝茅台 當時黑德也研究過,既然制度可以參考和沿用 為何都是不同的呢?都會有人貪,這邊是廉潔的呢? 最後是否人的問題呢? 當然是人種的問題,不只是人 所以香港的廉政公署早在19世紀60年代在上海已經有前身這些不讀歷史就不會知道 你給我看廉政公署麥理浩成立不是他首創的 麥理浩一早有些file研究過中國歷史 知道原來黑德坐在樹已經是一個廉政 咁佢咪大膽做啦。最重要其實係呢,你個主政嘅人呢會唔會那個搞關係啊,或者是台底交易咯,因為即使黑德本人呢有牧師嘅朋友,希望可以為佢個仔呢去安排個職位呢,都冇得傾,都要考試,係嘛?最後呢就 因為條件不符合都要被淘汰黑德這些你去英國看歷史書沒有這些人因為英國人覺得這傢伙已經是三四樓他不是威靈頓普通人在裡面人家在威靈頓公爵、麥爾遜少將這些優格那些英雄你的黑德是甚麼不過是一個公務員 滴你去這些蠻荒地區坐在那裡收了幾年錢,你有什麼公職? 黑德不是打仗又不是納爾遜又不是戈登在皇家軍事學院出來他只是普通文官系統裏的一個官員簡直沒有人認識在英國組家這些是歷史事實不讀歷史 因為百多年前出現過的一國兩制你就知道這個史維爾為何說<笑> You want any help? 他的動機你真的不行百多年你告訴我哪一宗可以史維爾說的是香港有很多國際商行或國際國家 是在香港持有他的利益 現在是一樣的 在上海,百多年前的上海一模一樣 無論英美法中日德俄,全部在上海都有他的利益 這些就是曾國藩,其實都不是慈禧 是曾國藩的英明決策 你說曾國藩漢奸? 賣國? 是不是賣國? 是不是洋奴? 你說吧 這不是黑德自己拿槍逼你請不是他逼你大哥他有空去大溪地抱兩條土壘大哥起一下雙飛吃一下土煙不好如果不是他主政洋務運動去到後期的軍響錢去哪裡全靠黑德如果不是落在貪官那裡拿正條數於是令清政府 很快將火燒圓明園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經過黑德的廉政和開放五口通商貿易收回來的稅蓋掉數你說好不好笑呢不懂歷史是否愚昧這些不是我發明的這些不是我作的全部白紙黑字之後來 謀術陸君子怎樣英國駐華公使去營救康有為這些更加不在話下還有你現在看看佐敦道這個佐敦是誰呢不是打籃球那個是清末另一個英國的公使叫做朱爾敦他看著清朝覆亡袁世凱想稱帝 走去北京找袁世凱跟他說你不要做專權皇帝你就算做皇帝你學我們君主立憲就去叫袁世凱君主立憲如果朱爾敦說得定袁世凱後來就不是這樣歷史袁世凱根本就不明白做皇帝沒權那做來做什麼於是後來<笑> The rest is history 接著後話下星期一晚再說鄧絕嶺 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